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指数五连阴，医药股杀跌。2018年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继续扩大开放，进口消费品需求旺盛，化妆品排名第一。在股市收评阶段，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先生一起聊一聊，股票要退市您还敢买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今天的股市，今天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市场指数有所上攻，但在海南板块的拖累下，上行力度不足，沪指小幅上涨之后再度回落，尾盘医药板块持续杀跌。截至收盘，沪指报3120.46点，下跌0.47%，深圳成指收于10349.07点，下跌1.11%。创业板指数收于1773.65点，下跌1.29%。从盘面上来看，钢铁、食品安全、宁德时代概念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海南、水泥、猪肉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目前的这个股指是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哈，您怎么来看未来的这个行情走势？ 好的，因为在上周在这个北京台的采访里已经说了，就是趋势之下我们就是尽量的要谨慎观望。 嗯， 那么现在呢，创业板明显是在下降通道里，那么有一点炒股基础的这个股民呢都应该知道，趋势之下是应该空仓，所以说没有什么好的操作方法，就是应该回避风险空仓观望。 好，昨天我们开玩笑啊，说这个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要不然大家就开开心心喝啤酒、吃海鲜、看世界杯算了，嗯，就不要再在股市里面恋战了。不知道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在六月份？ 嗯，对，您说的非常对，因为五月一直是27年中国股市重要的变盘的拐点，那么这次的这种下调呢，也就代表着短线的这个拐点是向下的。 那么在没有明确的向上之前呢，我们觉得还是观望一些。虽然说近期我在这个公众账号跑赢大盘的王哲里也提到，有些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白酒啊，这个中药也有表现，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呀，那么高难度的这种这个走钢丝的这种操盘方法就不一定能把握好，所以说还是等到行情鼎沸热火朝天的时候再操作才是明智之举。 好，刚才您谈到了防御板块，特别是最近非常强势的这个医药板块今天出现了暴跌哈。 对， 这个大的一些比如说恒瑞啊这种也是跌了6%多，其他的一些股票啊都是跌停等等。您怎么来看这个今天出现的这种意外的反转？ 因为医药股属于防御性品种嘛，您看在熊市里边跌那几年医药股逆势上涨是吧，那这段时间调整期它又反过来涨。至于今天的下跌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医药股尤其那些质地优良的医药股有基本面的支撑啊，也就是中国的大健康概念呢、大家在这个看病啊求药方面这种需求越来越旺盛，这个板块出现整体逆转就进入熊市的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所以我认为医药股在调整势态里头属于上升趋势之下的调整。 好，上升趋势之下的调整，从长期来看的话，您认为具备价值投资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医药板块只适合在熊市或者说一轮行情的调整浪里边这个做。如果说行情走好了，医药股它从很少出现就是说领涨指数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指数回暖的行情，我就不太建议就是说做医药板块。 好，谈到这个指数回暖啊，其实也是很多股民所关心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在咨询过后还要聊一聊这个退市的话题哈。您认为啊，加强这个退市和中国股票的这个长期健康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说和下一波牛市之间啊有什么样的联系？ 好的，我看这媒体报道最近的这种金融大会，有些金融经济学家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金融改革的步伐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况的发展不成比例。那么从我们股市来讲呢，中国股市就这两年扩容的速度啊就超过了美国上百年的速度，可是却没有严厉的退市制度，整个27年退市的股票就凤毛麟角，这是极度的政策性的弊端。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有关领导已经意识到了，也提到要加快退市制度，但是我们知道人大修法证券法今年又延期就是审议了，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亟待加速人大审议证券法，就是说在这个大规模扩容的情况下必须有严厉的退市制度淘汰垃圾股票，中国股市才有真正的牛市。而中国股市是世界主要国家里唯一一个没有严厉退市制度的股票，长期的供需失衡，只上市新股不退市垃圾股，造成了中国股市长期没有牛市。我相信英明的国家和管理层在这方面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有英明的举措。 好，其实呢近期也有这个退市的新规哈，那么和原来比呢也是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希望啊这方面的步伐能够更加的快一点哈。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下面来看 A 股纳入民胜指数的消息。民胜指数在纳入 A 股之后，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呢？未来中盘股是否会被纳入？对此，民胜主席、首席执行官公开表示，未来有两种选项：一是提高大盘股的权重，二是把中盘股也加入到纳入的比例中来。至于何时纳入中盘股，这要在9月纳入过程结束之后才会做出判断，目前尚无时间表。好，再来看外汇。周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188，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50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59个基点，报6.4021，为1月22号以来的新低。 昨天第五届金交会开幕，据透露有29个项目将在分销服务朝阳板块进行签约，预计签约额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29个项目主要集中在优化营商环境、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及朝阳区对外经济合作优质项目三个方面。2018年是我国养老服务市场扩大开放之年，继民政部将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列为2018年重点工作任务之后，养老服务市场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养老市场已达10万亿级，且缺口巨大，在加速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或引来新一轮资本大角逐。例如，北京近期明确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北京设立盈利性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专业护理服务机构，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好，我们来关注中国汽车进口汽车的关税降低的消息。今年7月1号下调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关税之后，那么中国汽车关税水平将低于同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平均水平。根据相关的税则，我国汽车整车一共有178个税号，降税前我国汽车整车最惠国算术平均税率为 21.5%， 降税后已经达到了 13.8%。 以九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关税税率为 15%， 欧盟为 9.8%， 韩国是 8%， 印度为 60%， 巴西为 35%。总的来看，我国汽车降税后的关税税率水平符合我国的产业实际。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旺盛，有超过 20% 的消费者，他们的进口商品消费占比达到30%以上，其中化妆品排名第一。好，在资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海航75亿元接盘当当网，欧派家居表示不寻求在价格上正面竞争，希望通过差异化凸显性价比。国真环保公告欲中标11亿元的 PPP 项目。湘电股份控股子公司停产整顿，不过占公司合并营业收入比例很小。京威股份发布公告，北京生产基地搬迁完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出现场嘉宾，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退市啊，股票有上市那就应该有退市啊。 对对对。 可是我们发现呢，这个上的多退的少， 是 大家都不愿意离场，是吧？ 对。 当然也没有股民希望自己买的股票有一天被无奈的退市了。 是是。 其实说到退市啊，我认为也不一定都是一个不好的事儿。 对 啊，也有好事儿。 对，其实对咱们中国来说呢，因为这个上市的企业比较多，但是退市的比较少。但是这种现象呢，从国际上来看是不太正常的。你比如说像美国的纳斯达克啊，他每年退市的股票很多，他留下的都是一些绩优股，所以说呢，他每年呢，像道琼斯啊、纳斯达克这些股票都是每年都持续上涨的。因为这些股票的这个业绩是每年都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股票这个总体来看呢，就是每年持续上涨的。你反正看咱们中国呢，因为这个垃圾股太多了，就有些股票的这个业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指数呢，咱们看到每年啊，也就在这个3000点附近来回震荡。也没有涨多少。 是。 所以说你看是谁啊、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对， 所以退市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 当然有这种被动退市的，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被动退市的啊。 是 啊，还有呢就是企业他比如说 强制退市 啊，对，他自己就愿意退了。 对对对， 是吧、 嗯、对， 这个私有化、啊、我们今天听说这美国一些公司是吧，但是他私有化了，他不在那上市了。 是， 嗯，但他回 A 也好，他或者他其他的，他想到哪上市都可以啊。 对， 那其实这种呢，相对来说呢，对股民来说呢，就 还是好一些， 还是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消息。 对， 嗯，那么上个星期呢，上交所发布了公告 ，ST 吉恩、ST 昆基退市 ，ST 西碳。啊，举行退市听证会哈、啊，同时还公告，还有两家叫 ST 上普和 ST 海润呢是暂停上市啊。 对， 这是很多人说，哎呀，怎么今年感觉这个退市的节奏快了一些哈、啊？ 是是 啊，您分析有哪些背景啊？ 其实这个 ST 呢，可能大家都不太陌生了。ST 呢，它就是用中文来说呢，就是特别处理的意思。 嗯， 它就是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它这个净利润为负。啊，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就变成 ST 了。 嗯， 但是呢这一轮的退市制度呢，就是咱们看到证监会是3月2号发布这个退市的新规。这个退市新规呢和这个以前呢还是有所差别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退市新规，它主要的就是说呢，这个主要是禁止上市公司的重大的违法的行为，就是这一次。就是和以前的相比呢，就是说这次包含的重大的违法行为的外延又有所扩大啊，这也是这次这个新规的亮点所在。 嗯， 啊，你比如说像这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欺诈发行，还有说这个五年内被证监会多次处罚也被包含在里面了。 嗯， 啊，如果就是说这个你申请或披露的文件存在一些这个虚假的记载啊、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的遗漏，甚至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决定构成欺诈行为的呢，也会被终止上市。 嗯， 啊，所以说这次这个退市新规它包含的内容比以往要多一些。 嗯， 啊，主要就是说这个违法的行为、违法违规的行为、 嗯、啊，也包括刚才您谈到的，就是他经营业绩的行为。 对对对， 还有就是该披露年报啊、 嗯、 不披露年报。 对，他构成了一些这个虚假的陈述啊、 嗯、 或者说这个虚假的披露啊这些。 对、 嗯、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些退市的制度或者说呢退市的公司持什么样的观点，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五个字啊，财富大搜索，来发表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个退市啊，我们也跟大家要说一下，其实咱们国家呢也不是说没有公司退市，只不过呢就是退的比较少。比如说从2001年退市第一股开始算起，咱们迄今一共有75家公司啊退市，因连续亏损退市的公司是49家，还有因吸收合并退市的公司是26家。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占 A 股挂牌公司的 1.8%。那么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在纳斯达克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啊， 对， 它还是优胜劣汰的嘛，这些公司。 是是。 你比如说纳斯达克它的退市率是在 8%， 啊，英国的这个伦敦交易所是 11.4%， 对， 近的日本也有 5.8%， 纽约交易所呢是 6%，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咱们是 1.8。 对，咱们这个退市率还是比较低的。 嗯，咱们在证券发展上面稍微晚一点啊， 是 啊，所以退市率也落后一点、啊、 对对对对，也可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咱们毕竟这个、 啊、 现在这个证券市场的制度呢还不太成熟。 嗯， 嗯， 对， 是。哎，我跟大伙儿说一个故事啊。话说啊，在某一年啊的时候，往往到年末年初，有一些股民啊就在一起交头接耳，他们议论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一个打死也不能说的秘密。每到年末年初啊 ，ST 股票都不会甘于沉默。年底之前，先是 ST 股票的保壳战斗，不管是使用政府补贴，还是大股东赠与啊，或者是高价卖出资产获取投资收益，总之，只要是上市公司能够承受的，一般都会在连续亏损两年之后努力实现第三年的扭亏为盈。那即使只盈利几万块钱，那也能够避免暂停上市的命运啊。为了配合游戏规则，业绩不好的公司还会选择在第二年注定要亏损的时候大幅提及各项费用， 并提前支付下一年的各项支出啊，做到第二年让我一次亏个够，为第三年扭亏打下坚实的基础啊。于是垃圾公司真正能够沦落到暂停上市的股票啊，并不是很多，就是那些沦落到连续三年亏损的垃圾公司，在第三年已经无力扭亏，他们注定会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但是走向暂停上市的 ST 公司却很少有能够真正因为连续四年亏损而终止上市的。你比如说吧，有一个股票啊，叫 ST 创智，因为中小投资者投票否决了最终的重组方案而终止上市。ST 二众也自己选择主动退市。此外，其他暂停上市的公司大多能够通过重组恢复上市。所以在很多投资者心目中，当一家公司走到了暂停上市的边缘，那离重组就不远了。投资者买入即将退市的 ST 股票，只亏时间不亏钱呢。为什么叫只亏时间不亏钱呢？有人这么说，他说假如啊，假如投资者等额买入三家暂停上市的股票，其中有两家后来恢复上市了，有一家终止上市，很不幸，那恢复上市的公司股价咔连续涨停，上涨100%，终止上市的股票您继续持有，那么打比方，您投入30万，各10万买三只股票，最后能收获的是40万的现金，综合收益率33%呢，这买卖是不是用时间换空间啊？我刚才是稍微有点演绎啊，这是某些年啊一些股民善于操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基金也是这种做法 啊， 你比如说像几年之前的像王亚伟他们华夏大盘、 嗯、 然后也是这种做法， 嗯， 他们也是赌重组。 赌重组。 赌重组呢就是说你赌一个股票死不了，然后呢、 嗯、 就暂停上市好多年之后呢，然后突然上市， 嗯， 再突然上市呢啊，然后一上市的时候可能股价就涨个10倍十几倍 啊， 当时收益是很高的， 嗯 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退市新规啊，还有像前两年发布的这个重组新规呢， 嗯 啊，像这种玩法呢其实现在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了， 嗯 因为对于一些这个长期亏损的上市来说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你比如说像甩卖资产啊、 嗯、 然后靠这个政府的补贴啊，还有一些这个出售一些这个资产，这些行为呢可能就不再有效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就是咱们市场就慢慢的逐渐走向价值投资了， 嗯， 而且咱们这个法律法规呢也是就是越来越严格了，你像这个以前单纯靠这个政府补贴的，还有这个出售业绩压力的呢，他这个可能越来越不符合这个退市制度了， 嗯 啊，咱们这个退市制度因为就是说在新规推出之后，对于一些有饱和压力的这个公司呢可能压力越来越大， 嗯 啊，这种方法可能也逐渐不太适用了。 嗯，其实你刚才谈到了一个就是政府补贴啊， 对， 其实有一些上市公司呢它还是地方的一些重要的企业， 对， 所以说呢，地方利益也参与其中， 对， 那么难免哈会为了形象也好，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具体的考虑也好，会想保这家公司， 对 啊，所以它这里面也有很多利益的纠葛在里面， 是是是， 所以给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优惠也好， 对， 也会让这家公司啊，可能在收入上面哈。不那么难看一些， 对，稍微的要好一些， 嗯 啊，但是呢，实际上咱们也知道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查理芒格，像巴菲特说的， 嗯 啊，就说你这个，其实咱们这个股价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这个业绩相挂钩的， 嗯。嗯嗯 啊，你如果就是光靠这个政府补贴的话，你肯定是没有业绩的。然后咱们这个市场以后慢慢的逐渐走向价值投资。啊，你比如说像港股里面的一些这个企业，从啊，你就是从几十块钱一跌，可能跌个80-90%。 嗯， 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 嗯，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就是玩这个呢，好像屡试不爽。 对 对, 对, 对， 就会会上瘾啊。 对，他是可能是那样，可能就是你在前几年或者说。前5-6年还是有效的。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买了一只股票，当时就是终止退市的， 当时在这个退市之前，前几天买入的，当时买入不是很多，啊，就等了几年之后，突然一开盘涨了十几倍，啊，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可能越来越少了， 嗯， 越来越少了。 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乐视网 啊，对 的一个走势， 啊，对， 这是最近的一个模板，还是有一些敢死队进去的，你发现没有？ 是是是是。嗯，因为乐视呢，它现在就是之前虽然说业绩这个落差比较大啊，但是你看好多这个基金啊，比如说像腾讯呢，还有像其他的基金都进去了。 嗯， 它进去之后呢，说明它对它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 嗯， 它如果想扭亏呢，可能也不是太困难。 嗯， 啊，所以说有些投资者呢也是进去了，赌它的这个业绩的反转。 嗯，其实你看，就是不管是普通散户也好，还是大的机构也好， 对 啊，都参与某些，比如说 ST 公司的交易，或者是这个有重组预期的公司的交易啊。 对， 所以这里面，你要说这些机构就更专业吗？我看也未必啊。 你像原来的华夏大盘，他们是这个学习彼得林奇那种分散投资。 嗯。 啊，你比如说。 就我刚才举那例子吗？ 对，就刚才您举的例子。 三个当中有两个可能要上市。 他们是可能买个一百个，因为咱们这个要退市的很多，买个一百个，如果但是有十分之一的能够成功了。 这就是炒概率。 对，那就是获胜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嗯。 啊，当然他们也是就是选那些比较有希望的，或者说经过调研之后，感觉哪些这个财务状况比较良好的一些这个 ST 或者退市的，然后进去呢也是炒一个概率，也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相信机构投资者的话，你可以买基金，但是真不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去压这个退市或者压某些被收购重组的这些股票。 对，万一压错了，那后果也比较严重。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一个港剧叫《东方华尔街》。吴镇宇主演的。 对对对，我看过了。 看了是吧？ 对对对。 监制是刘德华。 对 啊， 对对对，是。 一开场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股票高手啊， 对， 他操作一只股票， 嗯，对， 这样的一个案例， 对， 对不对？ 对 啊，他首先是放风啊， 对， 放完风之后呢，股票开始拉涨嘛， 对， 拉涨之后呢，他还要这个庄家啊不要那么着急。 嗯， 还要做一个什么头肩顶啊，要让图表派，就是咱们说的技术派啊， 做一个技术走势， 对，找到里面的合理性， 对 吧？ 对。 然后呢，还要制造一些可能这个公司要被收购，或者说要谈一些合作的这样的假新闻。 对对对，是。 这是一套非常完美的手法，非常容易 是 把啊小股民小散啊欺骗哄骗住。 其实这种就是在咱们真实的股票市场也是有这种先例的。啊，就比如说以前呢，像这个伊安科技， 嗯， 啊，当时做庄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新闻上啊发布好多的这个利好消息，然后让散户来接盘。 你说到这个呢，我今天早上在开盘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公开的啊，门户网站写的，还是一汽夏利去年亏损16.4亿，或进行重组。然后你去看今天这个走势吧，这公司股票涨了3.92%， 对， 将近4个点， 是 啊，就一个货字， 对，这个就是媒体的一些这个渲染效应啊，然后散户呢就跟风啊，跟风呢，然后对实际上对这个股票呢形成一个利好的刺激， 嗯 啊，然后大家一买这个股票就涨起来了， 嗯，所以其实里面呢应该来说呢是很刺激的，很刺激的。 对对对对、 啊。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机构投资者一定会压中吗？它有概率的问题。 对。 那就以我们刚才所说的要退市的这个股票为例，套了10万股东啊。 对。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股票要退市，您敢买吗？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 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151，400-01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先生一起聊一聊股票要退市，您敢买吗？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想问一下听众朋友，您敢买吗？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一位新听众啊，他说从各方面看，股民啊静待牛市为好的选择，7年一牛，还有1年到1年半就进入底部区域了啊。他认为要等这么久，现在宜做局部行情和短线供参考，谢谢您啊。您怎么看？ 其实从长期来说，我也认为现在目前已经是咱们这个底部区域了。但是这个在底部呢，可能再继续盘整1年或半年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觉得如果从这个长线来看呢，现在就可以布局一些优质的股票。比如说像这个酿酒啊、医药啊里面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消费类的比较好的股票，因为这些股票呢业绩非常好。业绩如果业绩就是行情一走好呢，这些股票呢现在本身就比较安全。如果按照价值投资来说呢，这个长期来说呢，这现在应该是底部的一个股价底部区域。 好，刚才您也谈到的这个医药啊，最近肯定很多人都在关注医药哈。 对， 回头我们聊完退市来聊这个啊。 好， 看看今天这样的一个下跌哈，会有哪些影响哈？ 对。 那么刚才我们说，如果是机构投资者，难道他们买这些 ST 股票就更准一些吗？也不一定啊。 对，也不一定。 你比如说啊，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要退市的股票哈，有一家公司叫做 ST 吉恩，它在2014年实施了60亿元的定增方案，大概是7块多钱的价格啊，向3只基金东方基金、长安基金和兴业基金锁定发行了7.87亿股，融资呢大概是60亿元。那么到期日是2017年9月22号，可是呢 ST 吉恩在2017年5月26号被暂停上市了。那么 对 这个基金也不是花他自己的钱呀、 是 他最终花的也是投资人或 投资机构 的钱呀。 对， 那你这个钱还要得回来吗？还有你比如说刚才所谈到的 ST 吉恩和 ST 昆基俩在一起这个投资者总数是10万户，那如果退市了的话， 这些人的钱该怎么办？ 对，其实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咱们买了这些这个股票呢，你如果这个股票真的退市的话，其实你要想这个维权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咱们知道这个上市公司要维权的话，他首先呢，他得先还这个债权人的钱，就是这个如果上市公司他破产的话， 先把工资发了， 对，先还这个债权人的，对，先发工资，就债权债权的人的，然后呢，才是这个普通优先股。 对 啊，你比如说像巴菲特经常买一些优先股，这优先股呢，它就是和这个债券差不多，它呢只是一个固定的股息率啊，它也不是在上市发行的啊，就是先还这些，还完之后呢，才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就是普通的股民啊。就比如说像这个 ST 基因啊、ST 坤基，它如果退市呢，退市之后它的债务比较多。啊，你比如说他资产可能只有五个亿，但是他债务达到十个亿了，那理论上他就没有这种赔付的能力，所以说你让他赔钱可能也赔不到，就是赔不到咱们这个投资者人。 对，他就是除了 对，就是这个债务的窟窿他都堵不上，所以说你这个轮不到咱们这个投资者。 咱们俗话说的嘛，就是要钱没有嘛， 对对， 要命拿走啊， 是，就这个意思， 就这意思。 对，理论上没有这种赔付能力，所以说这就麻烦了。 是啊，当然也不一定要他赔钱哈。 是， 那从理论上来说，那大家拥有的这个股票呢，还要进到另外一个这个股权企业股权的这个交易转让的机构。 对， 但是在那个地方，你还想着套现吗？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呢？ 对，这个其实你要是说，他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 新 ST 呢，他这个。这个股票这个业绩比较差呢，它首先进入一个这个退市整理板。退市整理板呢，就是说，只能交易30个日。如果满了之后呢，就给它摘牌，就把这 ST 或新 ST 摘牌，公司呢股票就终止上市。那这个，这个退市整理板呢，它可以停牌，但是停牌呢不能超过5个交易日。那这个退市之后呢，它就进入这个新三板市场了。但是新三板呢，它就要求你的资产呢，可能就是平均平均20个交易日呢有50万的市值。它要求的条件比较多。那这个其实呢，如果就是说你如果感觉有风险，它在这个退市整理板的时候，你可以 先 把它交易卖了。 但那个时候的它的这个振幅啊， 对， 是有限制的。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交易的时候呢，他那个这个条件也是比较苛刻的，就说你只能卖，只就是一般的普通值投资者只能卖不能买。 对， 如果你想买的话呢，你也有个条件，就是平均20个交易日有50万的市值。 是 啊，就是如果你运气比较好，你先把它卖了，就是说在大概率的条件下，你可以先把它卖了，卖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脱身了。那如果你不幸进入新三板呢，就说你当然你这股票呢，如果业绩特别好的话，有可能再重新上市，但是这个概率比较低。 是， 因为重新上市呢，他说是，就是说公司近两年内净利润都是为正，并且累计是超过两千万。你想这些股票呢，你除非有这个新的资产注入啊，还有特别好的一些这个政策啊，才能再重新上市呢。 它重新上市还要再经过一次？ 对对对 ，IPO 吗？ 重新上市，对，还得再重新申请一下。重新申请一下，这比较难了，这就。 对，刚才你说的在整理期的时候还是可以这个交易的哈。 对， 那是不是一些敢死队就是从这个时候 对 开始进入啊？ 对，有些敢死队就是专门买这种这个这个整理期的一些这个股票，这时候这个股票呢就标为比如说什么什么退市的股票，这时候呢就是有些敢死队可能就进入了。就 那我想问一下您啊，您那个朋友在买这个股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会拿多少资产？ 他买的很少， 是拿买糖葫芦的钱在买这个股票吗？ 对对对对，他好像就买了几百股，就是玩的心态，就是说， 但是他其实还是一个活跃交易者，他的 对 刚才说的这个资产账户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对对对，他买的比较早，他买的很早，他是这个十几年之前买的 啊， 那时候可能要求比较低，要求比较低呢，他就买了这个几百股，他就说当时就是抱着一个输了就输了，反正几百股嘛，钱没有多少，但是当然呢，他 也睡得着觉， 对，也能睡得着觉。当然这个一开盘之后他非常高兴，挣了10几倍，但是因为买的比较少，也没有挣太多的钱。 对，就是你丢了一分钱，有可能会捡一毛钱。 对对对对 对 对对，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个火中取栗啊。要那个交易的话呢，实际上呢，你可以交一点点学费啊， 对对对， 去体会一下。 对。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本着一个价值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其实呢，这个退市的一些新规出来之后呢，也有相关的业内人士啊，提出了他们的一些建议。首先是叫好啊。另外呢，就是说也要考虑到发展民事赔偿机制和建立集体诉讼制度。比如说一开始所谈到的，就是如果这企业有欺诈手段啊，有这个重大 违 法行为的话， 对， 那应该是要让这些机构或者是这个企业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层付出代价的。 对对对，是 啊，不能是说好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你们看着办吧，要啥要管随便。 对， 就是有啊，专家认为就应当建立起专门针对投资者投诉和赔偿的这样的一种受理的机制，并且简化流程。 对， 减少政府干预，加强这个交易所的主体责任，毕竟是在交易所上市和退市嘛。 对对， 是吧？ 是， 对。还有就是说，在这个退市决议上，要完善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决策权和议价权。 对， 因为咱说的再难听，我也是这个股东，100股也是股东，我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权利。你不能说你们做了主了， 是应该有的。 是，所以啊，这也是一些业内人士的一些提醒。还有就是说，作为对投资者最大的保护呢，就是要做风险教育， 对， 而不是事后那个什么。 对。其实这些股票呢，你比如说要进入这个退市了，它肯定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其实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呢，就是咱们国家比如说19大是非常强调这些的。所以说咱们投资者呢，一定要对这个企业的基本面啊，它的发展状况啊，应该有一些了解。如果他感觉这个股票呢，就是长期的财务状况严重不良，或长期亏损，或者说这个企业就是僵尸企业。那我觉得还是尽量少碰。少碰这些股票。 哎，不知道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看不看这个股票的 基本面 啊？对，就是赚不赚钱哈、赔了多少钱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其实有一些股票呢，就是经常有一些消息放出来哈。 对对。 所以那其实基本面不是很好， 对， 再加上有一些名人站台的话，就非常容易吸引公众。 对，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 一息下力， 好像就说重组，听了都快 好多年了， 好 多年了啊！因为就是华业大盘好像买过这只股票，然后大家都传它是在一直要有重组的预期，但实际上呢，这么多年呢，它一直没有重组，而且它的业绩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就是你从短期来看，它可能波动比较大，比如说一有消息放出来的时候，它可能涨幅比较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它没有一些这个绩优股。这个长期发展空间大，就长期来看你比如说像五粮液啊，像茅台啊，它长期涨幅比较大。你像一汽夏利呢，你观察它的走势就知道了，它短期内振幅比较大， 是， 但是从长期比如说5年的空间来看呢，它可能就没有涨。所以说它的区别就在这里。 是，当然这股票并没有 ST 啊，并没有这个进入退市啊，但是就是很多人他会关注这样的一种重组的预期，其实也跟刚才我们所聊的这个哈、是一脉相承的。 对对对，是 啊，就是你看重组这个事儿吧，应该看风向，有时候风向也在发生变化。 对 对， 比如说这个借壳，这也是一种重组的表现形式。 对， 那么这个重组新规实施之后呢，这个借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对对对对。但是也当然呢，也不一定说重组没有，就是也不一定说他一定没有机会了是因为你看咱们这个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就是说你如果 IPO 被否决之后，至少得运行3年才能筹划重组上市。那现在咱们这个 IPO 呢也是越来越严，就是被拒绝的 IPO 也是很多的。那有些公司呢可能就是他选择可能放弃 IPO， 可能也是谋求这个重组上市。如果就是说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资产本身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对这个重组，他这个付出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他付出的一些学费啊，或者说一些这个费用啊，比这个上 IPO 要少的情况下呢，他还是会选择重组的。就关键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啊 ，IPO 和重组哪个容易过？ 对对对， 是吧？ 对，他是在两者之中呢做出选择。 嗯， 对， 是，其实呢，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重组也是一种这个市场行为啊。 对对对， 是一种市场行为。那么就是这个行政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最大的保护企业以及投资者的利益，以及给企业更好的空间去经营， 对，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的问题。 没错， 对，一个边界的问题 啊、 嗯。 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就是时间换空间，就是有一些环境啊。机制还不太成熟啊， 对对对， 那么正在往那个路上走，比如说注册制的来临，但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你看啊，这个资金面也很紧，是吧？这个行情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你再一开闸，弄那么多 IPO， 那是不是股民的意见又会啊、有些分化，有些大？ 对，尤其是今年你像独角兽上市的比较多， 嗯 啊，就传言像阿里巴巴、像一些网易呢，可能都要回归咱们中国的 A 股。 嗯、 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市场的资金面呢会更加紧张。 嗯， 那如果你这时候再放开注册制， 嗯 啊，那就是很多股票可能就表现得更差。 嗯， 所以说呢，就是像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刘士余就宣布呢，这个注册制呢要往后延期两年。啊，就是两年之后，然后再放开这个注册制 啊，这是在向全国人大啊， 对，提出这个 提出的这样的一个 对， 是的，所以呢，其实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安排在了前面， 对对对对，是。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这些垃圾股， 对， 那就被放到了要被抛弃的这个边缘，如果自己还不争气的话， 对， 就会形成一种。这个冰火两重天也好，两极分化的一种局面、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你要想真正实行注册制，那首先呢得完善这个注册退出 的机制， 你先把这个退出的机制理顺了，然后才能进行这个注册制改革、啊，因为你像这个纳斯达克像道琼斯它都是有不断的上市不断的退市的、咱们中国呢只是 国家大门常打开， 对，但是没有退市的啊，那你要没有退市的话呢，你其实注册制呢，其实你实行了和没实行呢区别也不是太大，所以说呢，实行注册制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这个优胜劣汰，只留下一些优质的企业，一些比较差的企业呢，先让它退出去。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学者啊， 啊 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上市公司哈、啊，它有规模大的，有规模小的，有时间长的，有时间短的，也有不同的行业。 对， 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新兴领域，是吧？ 对， 那本来这个领域它发展的就晚， 是是， 那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成立时间也短，它可能弹性比较大。 对， 那如果一刀切都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是不是对某些公司哎不太好呢？ 是，可能对这些公司呢相对来说可能不太公平，因为比如说像一些环保企业啊，它本身的发展空间可能比较大，但是呢你要在短期内盈利呢也不太可能，所以说呢这些企业呢可能会受到政府的这个补贴比较多一些，那就是政府呢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有所考虑，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你完善这个退市制度啊，这个实现注册制呢，长期来说对咱们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优化资源的配置呢，是要好的。 就是 对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对， 对， 大方面大家都是非常赞同啊，就是说希望它更加的完善，是吧？ 对对 对， 更加接地气啊。 对， 特别是您所谈到的这个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 对对对对。 这其实是深恶痛绝的，被这个中小投资者朋友。 对对对，是。实际上这个违法违规行为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大股东和咱们中小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他因为这个，你比如说他有些这个欺诈行为，他们是故意搞的，但是呢明明对咱们这个中小投资者是有害的，但是他没有这个完全向外信息披露。所以说呢咱们中小投资者呢可能对这个企业呢并不太了解。还以为这个，你比如说他如果经常出一些利好消息，还以为这个企业这个业绩特别好，发展前途特别好，但实际上里面特别差，就即将要退市了。 是， 还有这种内幕交易的行为。 对对对对， 嗯， 实际上这在这个发达国家是深不同绝的，是坚决不允许的。 对，这种事情我们看的还是挺多的哈。 对对对对。 包括呢，就是说一些这个重大事项该披露不披露， 对， 要求披露才披露。 对 啊，还有就是前两天， 对， 我们看到一个海南的一家公司啊，他自己说他要弄多少多少亿啊，去开发一个 项目 啊，好像跟这个跟马有关，和赛马有关的 啊。 对，后来那个 对 那个交易所一查了，说你这公司总资产才这么点钱，才挣这么点钱，你哪来那么多钱？你给个回复。 对对对对。 后来他这个回复啊，在节定日期之前还给不了啊，说我们这个要算一下账啊，这个一时半会儿给不了，再晚两天给回复。 对。其实它这个就是纯粹的炒概念，这个股票我也知道，它就是因为它呢，就是原来好像主要做农业的， 是 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它也是纯粹的炒概念。你比如说像今年海南是这个改革开放30周年啊，有这么一个利好政策啊，然后呢，它还有这个 40周年 啊、还有这个和这个赛马好像要放开， 嗯 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利好政策推动它股价往上涨，但实际上它本身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真实的业绩支持， 嗯啊，所以你看就是啊，这样一些赤裸裸的行为，该不该受到惩罚？ 对对对， 该不该让他即使赚钱也被列入到要清除这个 A 股队伍的行列当中来？有没有一种让他们感觉啊，这个雷池不能越碰的这样的一种意识？ 对，你像在美国这个证券市场，他对这种是深恶痛绝的，只要发现一家就处理一家。 嗯， 像咱们中国呢也是刚刚起步啊，我相信这以后的这个法律法规呢会越来越完善。 嗯 啊，就是应该和这个国际一些先进的这个证券市场呢要这个要越来越接近。 嗯，好，所以说希望这个退市之风刮得再猛一些，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咱们缺的是能赚钱的公司，最不缺的就是亏钱的公司。 对，其实咱们中小投资者也不要担心，主要因为主要是咱们把这个公司的基本面要研究好，就是区别哪些是好企业，哪些是差企业。 嗯，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对，当然我知道，其实如果作为一些某种投资风格的股民来说，他对于某些公司是有情怀的。 对, 对, 对， 就是这家公司曾经风光过的。 对对对， 对，他也曾经在这家公司上面赚到钱了。 对，其实这个就是涉及了一个企业的这个生命周期。 嗯， 你像咱们中国的一些企业，就一般的民营企业，它可能生命周期就几年的时间，一般可能就是5到10年。 这世界500强据说也就 几十年。 十年，30年合同，30年核心。 对，能够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真的是很少的。 是啊， 是你像中国成为百年老店的，就是比如说像同仁堂，像这个片仔癀、东阿阿胶这些，什么茅台啊，这样的企业，你其余的好多周期型的股票，它可能最多也就几十年的时间，有的更差的可能就5到10年的时间。啊，其实大家可能在某些股票上挣到钱，但是也得关注这些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 嗯， 你看它这个净利润是不是还是增长的，持续增长的，还是说突然就是往下降的，或者说这个销售业绩是怎样的，这些都得必须得关注。 嗯 啊，你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吃大亏的。 如果一家公司要靠卖商品房，如果一家公司要靠卖下面的资产， 对，甩卖资产，对，那就很危险。 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哈。 对对对对。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股票要退市，您敢不敢买？那这里面我相信哈，也是有一个胆识啊，战略，当然也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风险意识等很多方面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要和嘉宾王奎虎先生来聊一聊啊，这两天的这个行情，还是从医药股说起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哈， 对， 大家如果听了的话呢，我们还是稍微提示了一下近期医药股的这个估值过高的问题，涨幅过大的问题啊。你看今天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跌幅啊。 对， 您怎么来看待？ 其实医药股是这样，它是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一般是充当一个防御的品种。 是， 但是呢今年呢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这种防御品种之外，你发现一些中医的一些这个医药股，它的业绩增幅很大的。 嗯 啊，你比如说像片仔癀今年 2017年的业绩增长了50%多，然后像这个同仁堂啊，还有一些这个中药的股票呢，表现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基本面表现非常好，还有像这个一些医疗股，它这个业绩增长比较好，但是呢，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行情中呢，它在昨天以前是表现非常好的，逆势上涨，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涨幅太大了，所以说今天出现了调整。其实我觉得这个调整呢，应该算是一个短期的行为，比如说调整个5-6天啊，或者说一周左右啊，调整完了之后有可能继续横盘震荡，但从中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种。 嗯，我记得4月初的时候啊， 对对对， 我跟王先生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就聊了聊这个医药股、 对对对对， 不知道当时大家有没有介入啊？其实，如果从这个我们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过去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是 买入的时候，因为有一项这个数据调查，美国里面这个价值投资里面涨幅最高的都是医药股。你像巴菲特，他选择像可口可乐，其实涨幅在中游，但是真正涨幅最高的就是一些这个像这个强生啊，这些强生控股啊，这些非常优质的这个医药股，他们涨幅都是涨了几万倍，甚至几十万倍。就是从上市到现在，所以说呢，我觉得像咱们中国这个医药股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从长期来说， 从长期来说啊， 对， 我说一个客观现象啊， 对， 就是人一生的财富啊， 对， 在原来有一个统计，可能70-80%啊， 对， 都会花在人生命最后的， 对对对对， 那个10%几的时光里面， 对 对吧？ 对， 那么如果说啊，您刚才说的那个理论在中国也能通行的话，那不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花10%或10%几的资产买入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钱在您最后的时候才用上， 是，就是有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对，年轻的时候是就是用命来挣钱，年龄大了之后就是 用钱来保命。 保命。实际上，咱们中国这个老龄化也越来越严重。你想，咱们中国什么都不缺，你等年龄大了，一定就是吃药吃得多。所以说，这个医药的需求在这里。有的私募认为，这个未来10年或20年，中国一定是医药股是最强的。比如说有个著名的私募叫林园做价值投资的。他说未来10年20年只买医药股，因为咱们这个需求在这里。 当然啊，我还得再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啊，这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不管谁的观点都只能作为您参考的一个依据啊， 对对对， 不能作为唯一的一个投资决策的依据啊。 对, 对, 对, 对， 好，今天节目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我看最近这个以万科为例的房地产板块调整很大，特别是万科啊，这个 对， 宝能是吧？ 对对对，宝能已经退出了。 对，一直在退。 对对对对， 一直在退。 对。 那你认为房地产公司目前的这个资金压力怎么样？能不能够支撑盘面上的这个上涨？ 房地产从今年的这个实体经济来看，今年是这个3-4线房价涨得比较高，但是呢，这个1-2线可能就是在这个横盘盘整，这个房价盘整。但是从这个股市表现来看呢，你看这个万科它今年的走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除了一些这个宝能要推出的一些因素之外，主要是它这个今年的它这个业绩增长不像前几年有太大的涨幅。从这个基本面还有这个财务报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地产目前呢还是不是特别乐观，就房地产板块。 房地产企业在融资上面 也比较难。因为这个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时候，这个房地产融资是非常难的。你就3-4线表现还可以，但是一些大的房地产企业呢，就是融资也比较困难。尤其是今年咱们这货币政策收紧这个融资呢，比如说像银行借钱也非常难的。 好，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的全部内容，特别谢谢王贵虎先生的分析介绍和提醒，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一些选题，以及可以在第二天点击相关的链接收听前一天晚上的节目回放录音。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